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8回，谢之真已经看穿了他的龌龊心思，知道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都逃不过季温瑜的魔掌，索性将他的阴谋拆穿，借此尽可能的拖延时间。山贼劫道时，我便觉得奇怪，其一，金帐已素有贤明，治理有方，怎么可能容许那么一大伙匪寇在天子脚下横行？其二，那寨主听到我们自报家门之后，不但不怕，反而越加猖狂，更提出了要将我和母亲一并带走的无理要求，这分明是在巡视挑衅，蓄意引起争斗。说到这儿，他顿了顿，见季文瑜收敛了笑容，鼓足勇气继续说下去。其三，殿下出现的时机未免也太过凑巧，那寨主被你刺伤时明显还想与你说什么，可你却直接灭口了事，想必是之前说好了要给他一条活路，事到临头却反悔了吧。季温瑜从未见过他这般锋芒毕露的样子，只觉颇为新鲜有趣，府长已是嘉奖，大大方方地坦诚道： 真娘果然聪慧过人呐，不错，今日之事确是我一手谋划，不过谁让他狗胆包天，妄图沾你的身子，我灭他的口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啊。细算来，这笔人命债应当归在你的头上。 谢之真深刻地认识到此人的阴险毒辣，冷声道：殿下强掳臣女，并非君子所为。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君子。 季温瑜拉起他绣着玉色蝴蝶的衣袖，动作渐渐放肆。 真娘，便是你看穿了我的真面目也不要紧，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早晚要喜结连理，我也没有想过要瞒你。 他想起他前世里说过夫妻一体之类的话，眉间泛起些许温柔。 我是不择手段了些，可归根结底还不是太过思慕你的缘故，谁让你不听话，总是对我不假辞色，还在太子面前狠狠地打了我的脸面。你但凡恭顺一点，我也不至于如此心急。 谢之真只觉毛骨悚然，用力扯回了袖子，态度决然：我便是终身不嫁，也绝不会委身于你这样的卑鄙小人。 狠话可别说得太早。 季温瑜不赞同地伸出双臂，将他困在自己怀中。 真娘，我再怎么不受重视，也是位正经八百的皇子。你想一想，如今陛下和太子不在长安，只要我不松口，谁有这个本事从庄子上将你带走？你什么都好，就是骨子里倔得厉害，总要吃点苦头才肯乖乖听话，这毛病从来都没改过。 他意有所指，试探他到底有没有前世的记忆。见谢之真满脸厌恶，并无委屈或愤恨之色，不由得有些动摇，难道是自己多想了吗？可围绕他的那些异动又作何解释？谢之真已然明白他是想硬来的意思，手脚冰冷，呼吸滞涩，却强撑着没有露出惬意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季文宇俯身凑近，嗅了一口他身上淡淡的香气，只觉多日以来的焦躁烦怒被奇妙地抚平了，表情里带出几分邪肆。 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与你结成夫妻之时。 接下来这段时日，咱们哪里也不去，就在庄子上好好住着。什么时候你肚子里怀上我的嫡长子，什么时候我再送你回家备嫁，你说好不好？ 他低头看着他纤细的腰身，想到即将弥补前世里的遗憾，觉得说不出的痛快。 你说是对我，对我。 谢之真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出，而自己根本没有脱身之法，一双美目里含了泪，勉强躲开他的亲吻。 我弟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 你弟弟？ 季文瑜最讨厌从他嘴里听到谢之芳的名字，闻言神色一冷，捏住他玲珑下颌，表情有些狰狞。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能翻出多大风浪？真娘，你未免太过信赖你弟弟。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他全心全意依赖和崇拜的人只能是自己。 不要，不要碰我。 谢之真在他怀抱里拼命挣扎，无奈身娇体弱，这么点反抗的劲头不但没有伤到他分毫，反而激得他性不可遏，狂乱的吻落在他颊边颈侧。季文瑜将他按在墙上，气息滚烫，动作激烈。谢之真反抗了没多久便脱了力，泪珠像断了线一般的坠落，瘫软在他怀里低声哭泣。 真娘听话。 过多的血液泵入心脏，季文瑜产生了一种飘飘欲仙的不真实感。谢之真哭得悲悲切切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，唇间的胭脂在挣扎中蹭在他干净的衣领上，勾出一抹诱人的红痕。季文瑜意乱情迷，正打算扯开他的腰带，忽然听到细微的咔嗒一声，紧接着胸口便传来一阵刺痛。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，看见十余根银针密密麻麻地扎进自己胸膛，残留在外面的部分闪着莹莹蓝光，显然是淬了毒药。身体瞬间麻痹，四肢也动弹不得。谢之真惊慌失措地将发挥过价值的暗器丢在地上，那镂空的圆球滴溜溜打了几个转，停在季文宇脚边。他青丝散乱，衣衫不整，却顾不得那许多，提起裙子就往外逃。刚走出没两步，便觉双腿发软，气力难支，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。季文瑜自小便偷偷跟着高人习武，怀揣一身过硬的功夫，这会儿从经变中回过味儿来，立时便运转内力逼出毒药，捡起那圆球看了看，笑容里带着玩味。 这是谁给你的？真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出手伤我。 谢之真只觉浑身燥热难当，明白这状态不对，惊疑不定地回头和他对视，又看向了桌上的酒菜。似是明白他心中疑惑，季文宇走过去，扯着他的头发把他重新拽回来，打横抱着走向了床围。 你是不是想问，为何你什么酒菜都没有动，还是会中招？ 他将美人放在红彤彤的床被之间，欣赏着她倾国倾城的艳丽容颜，指了指旁边莲花形状的烛台。 这对蜡烛里添了些香料，有催情助兴之效。你未经人事，想来受不住破身之痛。我真心怜你疼你，这才做此准备。 他拉下青纱裁就的红帐，看着面前毫无反抗之力的女子，伸出手温柔地蹭了蹭她柔软的朱唇。 真娘，仓促之间来不及筹备那么多仪式，你且委屈委屈，今晚便是咱们的洞房花烛之夜。 谢之真眼眸里涌现出无边的绝望，偏过头不去看她得意忘形的脸。 听众朋友们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